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6章，他唯一害怕的人，第143集。 不，他没有死！ 哈利嚷道，他不相信，他怎么也不肯相信，他仍然用全身的力气跟卢平搏斗。卢平不明白，那帷幔后面藏着人呢。哈利第一次进入这个房间时，就听见他们在喃喃低语。小天狼星躲起来了，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。 小天狼星！ 他大声喊道。 小天狼星！ 他回不来了，哈利。 卢平说，他拼命制止着哈利，声音哽咽了。 他回不来了，因为他已经 死。他没有死！ 哈利吼道。 小天狼星！ 周围乱哄哄的，没有头绪的喧嚷，来回穿梭的咒语，这些对哈利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噪音。那些从他们身边飞过被挡开的咒语都无关紧要，什么都无关紧要，只要卢平别再假说小天狼星不会再随时出现，不会再甩甩一头黑发，渴望着重新投入战斗。此刻小天狼星站在几英尺外的那个破帘子后面呢。卢平把哈利拖下高台，哈利仍然盯着拱门，心里在生小天狼星的气，他为什么让自己等了这么久。然而他虽然挣扎着摆脱卢平，但内心的某个角落隐约意识到，小天狼星以前从没让他等待，小天狼星总是冒着一切危险来见哈利，来帮助哈利。现在哈利这么没命地大声呼唤他，他都没有出现，那只能有一种解释，就是他再也回不来了，他真的已经。邓布利多把剩下来的大多数食死徒都集中在房间中央，似乎用无形的绳索束缚住了他们，使他们动弹不得。疯眼汉穆迪爬到房间那头唐克斯的身边，努力想使他苏醒过来。高台后面仍然强光飞射，咒骂声呐喊声不绝于耳。金斯莱早已挺身而出，代替小天狼星跟贝拉特里克斯继续决斗。 哈利！ 纳威滑下一级又一级石头长凳，来到哈利站着的地方。哈利不再挣扎，但卢平仍然警惕地抓着他的胳膊。 哈利，真对不起。 纳威说，他的腿还在不受控制地胡乱舞动着。 那个人，小天狼星布莱克，是你的朋友？ 哈利点了点头。 来。 卢平轻声说着，用魔杖指着纳威的双腿，念了句： 咒流结束。 咒语被消除了，纳威的腿落回地面，稳住不动了。卢平脸色苍白。 我们快找到其他人，他们都在哪儿？纳威。 卢平说着，转身不去看那道拱门，似乎每说一个字都使他感到很痛苦。 他们都在后面。 纳威说， 一个大脑缠住了罗恩，但我认为他不会有事的，赫敏昏过去了，但还能摸到脉搏。 高台后面传来一声巨响和一声叫喊。哈利看见金斯莱惨叫着倒在地上，邓布利多猛地转过身，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想逃跑，邓布利多朝他射出一个咒语，但被他打开了，他已经跑到石阶的半腰处。 哈利，不要！ 卢平喊道，但哈利已经把胳膊从卢平放松警惕的手里挣了出来。 他杀死了小天狼星！ 哈利吼道。 他杀死了他，我要干掉他！ 他飞快地爬上一级级石头长凳，人们在后面大声喊他，但他不予理会。贝拉特里克斯的长袍下摆在前面一闪就不见了，他们又来到了大脑游动的房间。他从肩头向身后射来一个咒语，水箱窜到空中翻倒了， 水箱里恶臭难闻的液体倾倒在哈利身上，大脑在他身上滑来滑去，并开始用长长的五颜六色的触须缠绕他。哈利大喊一声：“ 许加蒂姆，拉维奥斯！” 那些触须就离开了他，飞到空中。他一步一滑地朝门口跑去。他从卢娜身上跳过，卢娜躺在地上呻吟。他跑过金妮，金妮说：“ 哈利，怎么？” 他跑过罗恩，罗恩声音发虚地咯咯笑着。他又跑过赫敏，赫敏仍然昏迷不醒。他拧开门，冲进黑色的圆形大厅，看见贝拉特里克斯窜出了房间对面的一扇门，而他前面便是那道通向升降梯的走廊。哈利拼命奔跑，但是贝拉特里克斯出去后把门重重地关上，墙壁又开始旋转。哈利又一次被旋转的大枝形烛台上的一道道蓝光包围。 出口在哪儿？ 墙壁隆隆地停止了旋转，哈利绝望地喊道： 出去的路在哪儿？ 那个房间似乎正等着他发问。他身后的那扇门突然打开，出现了那道通向升降梯的走廊，那里亮着火把，空无一人。他拔腿向前冲去。他听见前面一架升降梯哐啷哐啷的响，他在过道里飞奔，转过拐角，用拳头使劲砸着按钮，召唤第二架升降梯。升降梯叮叮当当，咔啦咔啦地降落下来，栅栏门滑开，哈利冲了进去，又用拳头使劲砸着正厅的按钮，门关上了，他在上升。没等栅栏门完全打开，他就挤出升降梯，左右张望。贝拉特里克斯已经跑到大厅另一头的电话亭升降梯那儿，哈利冲过去，贝拉特里克斯回头看看，又射出一个咒语。哈利闪身躲到魔法兄弟喷泉后面，咒语从他身边嗖地掠过，击中了正厅另一边的金色大门，发出铃铛般的响亮声音。脚步声没有了，贝拉特里克斯不再奔跑。哈利俯身躲在雕像后面，留神倾听。 出来，出来，小哈利！ 贝拉特里克斯又模仿着婴儿的声音喊道，声音在光洁的木板地上回荡。 你来追我做什么呢？我还以为你是来给我亲爱的堂弟报仇的呢。 没错， 哈利喊道，房间里似乎有二十个幽灵般的哈利在齐声回应。 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 啊，难道你爱他吗，小宝宝波特？ 哈利心头涌起一股他从没体验过的仇恨，他从喷泉后面冲出来，大吼一声： 在西万国！ 贝拉特里克斯叫了起来，咒语把他打翻在地，但他没有像纳威那样痛苦地扭动惨叫，他很快又站了起来，气喘吁吁，不再放声大笑。哈利又闪身躲到金色喷泉后面，贝拉特里克斯的破解咒正中那位英俊男巫的脑袋，脑袋被炸掉了，落到20英尺外，在木地板上留下一道又长又深的划痕。 以前没有使用过不可饶恕咒吧，小子？ 贝拉特里克斯嚷道，他已经放弃了那种婴儿般的声音。 你是要发自内心，波特，你需要真的希望造成痛苦，并且享受这种感觉。正当的愤怒不会伤害我多久的。我来给你演示一下好吗？我来教教你。 哈利侧身绕着喷泉的另一边挪动，只听他大喊一声： 尊姓万古！ 哈利不得不再次猫下腰，马人举着弓箭的胳膊飞了出去，砰的一声落在地上，距那金色男巫的脑袋不远。 波特，你赢不了我的！ 贝拉特里克斯喊道。哈利听得出他正在往右边挪动，想瞄准他朝他出击。哈利赶紧绕到雕像后面，躲在马人的腿后，脑袋跟家养小精灵的脑袋相齐。 我是黑魔王最忠实的奴仆， 过去是，现在也是。我从他那里学到了黑魔法，知道许多威力强大的咒语。你这个可怜的小男孩，做梦也别想跟我较量。 混混到底！ 哈利大喊一声，他已经悄悄绕到了妖精站的地方。那妖精笑眯眯地抬头望着已经没有脑袋的男巫。哈利趁贝拉特里克斯朝喷泉窥望的当，瞄准了他的后背。贝拉特里克斯反应极快，哈利几乎来不及躲避。